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ay way down, way down, way down。有人在擦指甲油，那个味道很难闻，这个味道我不喜欢。 12:05，在这个录音间里面常常出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味道。今天 right now 现在是一种刺鼻的味道，因为坐在我对面穿着连身装的女主持人绑着马尾，她正在擦 味道味道 擦有，怎么这么过分啊？今天呢是10月18号的星期二的凌晨，我是马克。 我是不剪指甲改擦指甲油的玛丽。 今天有生日寿星哦，10月18号的生日寿星是很久没有写信的莽汉。10月18是我的生日，我想要点五月天的顽固送给还在为了梦想努力打拼的你我。生日愿望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努力赚大钱，努力当个称职的父亲丈夫。下一封信我会尽快赶出来的，谢谢。要怎么样努力赚大钱呢？怎么样当个称职的好男人呢？ 你装出一个好男人。 又怎么样当个称职的好男人呢？ 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身体消失在镜子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每个新的相信，每个 月天的歌就会想到你的名字。 哦， 对，而且话说，刚擦完指甲油的女主持人，你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拿耳机戴上？ 可以啊，让你看看女人的厉害。 如果不小心刮到你，不是会崩溃大吼？ 女人可以的，你看， 好棒呀！今天从一开始就一通电话在响，你是谁啊？ 不会跟我说拿台庆白 T 吧？ 嗨， 喂， 你是？ 嗯，我找光宇。 你要找光宇哦？ 而且是指名道姓哦。 你是谁？ 啊，我刚刚就已经打电话过了。 你刚刚已经打电话过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找他？ 因为我是想跟他说。 你有事情要跟他说？ 嗯， 那你知道就是这种态度，就是基本上光宇哥不会喜欢，因为你没有礼貌。 你要说， 嗯，其实我是要祝你们生日快乐而已的。 哦，你说祝我们？你说做飞碟电台啊？ 嗯，因为我刚刚打了十几分钟都没有人接。 那你可以明天再打，你今天晚上也可以再打，你后天晚上也可以再打。 因为后天晚上我有事情。 那你今天晚上打， 嗯， 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再打？ 嗯，所以帮我。 你电风扇的风速是开很大，是不是？起码开到二吧。 你怎么知道？ 那不是平常的凉风哦，那是强风。 你是不是在房间里很热？ 对，嗯，没错。 哎，你几岁啊？ 我 十四， 国中二年级啊。 你好准哦，你是灵仙姑吗？叫什么名字？你要怎么称呼？ 嗯，叫 Robin 就可以了。 Robin 啊 ，Robin，Robin， 好，我会帮你跟光宇哥说的。 哦，其实我从四年级就开始听他的节目， 从 我更早就有看过他的书了。 四年级就开始听《夜光家族》是不是？ 嗯， okay. 听了还蛮久的，而且每次听我都觉得很好笑， 哦、 而且很刺激。 很刺激？为什么会刺激？ 因为我觉得光宇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讲话真的好温柔，连我都会被他感动。 所以你们家人对你讲话都很不温柔，很不客气。 没有， 也 其实我们家听夜光家族是一个传统哎。我妈妈很早前都在听夜光家族。 那你有没有觉得光宇哥怎么可以做这么久的广播？他会不会其实已经八十岁了？ 不会啊，我 Google 过他才51岁而已。 他的这个资料有要被公布的意思吗？ 而且我有努力的 follow 过他， 嗯， 我还有，但是呢，他好像很不爱抛头露面、 啊， 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尊重人家。 哇，你真棒！ 这毕竟是人家的隐私权。 嗯， 是。 但我觉得下次你打给他，还是加个光宇哥会比较好。 嗯，好，我可以叫光宇叔叔吗？ 嗯， 因为毕竟我和年纪差了很大一段。 也可以呀、啊。 嗯， 那晚安喽 ，Robin。 嗯，你们两个是谁？你是小雅姐姐吗？ 我是小雅姐姐啊！我刚结婚，我去欧洲打了好多道馆哦，我有26只大冲鸭。哇！ 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好神奇哦！ 你说哇的声音哦？ 对啊，我好好奇你们电台哦。 好好奇我们电台，哎、啊，你现在打开不就听得到了？ 不是，我一直好奇你们电台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家住棚，所以我现在想。 哦，所以你现在澎湖现在听到的是音乐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收音机被我妈没收了、 哦、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 Hynet 的那个广播听，但是它有时候断断续续的。 哦，你看你用 Hynet 广播听的话应该就听得到我们，你等一下就会听到你自己啦。 啊，所以现在在我线上啊。 啊，对呀、 啊、真的哦、 啊、 小鸭姐姐让你上线咯。 真的啊！ 哦、oh, ， 那 Robin， 晚安喽。 嗯，晚安， 拜拜。 你也晚安， 拜 拜。 全球超越2亿次点击，34国排行同步爱上，尚恩·曼德斯。 Can you say you'd like me to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照亮爱，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我是黄一鸣， 我是浩峰，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竹轩， 我是陈彪， 我是 EM 郑宇浩， 我是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ider Race Taiwan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 飞碟 Network， 奥数冷静。飞树真可怜。 怎样？ 没有，他刚唱的很可怜。 12:20的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诶，请问一下，指甲油女王这个礼拜做些什么事呢？ 这个礼拜是吗？ 周末啊。 哦，睡觉， 疯狂睡觉，是因为台庆玩太累吗？ 对， 所以整个星期六睡掉。 对， 那星期天呢？ 睡觉，呼， 连睡两天啊！ 对，所以看我现在神采奕奕。 哎，今天真的是跟上个礼拜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 嗯， 我觉得睡眠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是不是？ 在这边也要提醒所有青春点点的听众朋友们， 话说呢，讲到这个睡觉，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然后一个蛮重点的就是关于台湾的学生上课时间， 上课时数到底要不要缩短。 嘿嘿嘿嘿， 嗯，然后我就看到其中，因为就是缩短就会就各式各样嘛，就是大家当然希望孩子可以睡饱上学，没有睡饱也很难过。 对啊。 可是又会说，那好，那我们如果真的晚上学了，孩子们真的就会比较早睡觉吗？那个时间他真的是拿来睡觉吗？还是会延后他睡觉的时间，他只是花更多时间上网、玩游戏等等之类的，就是他永可能他永远不会珍惜多给他的这个睡眠时间，他就觉得呜呼可以玩更多的电玩或等等怎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觉得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是 姑且不论说你都要从很负面跟 很，对啊，你为什么要从很负面开始想？那这个 我都算了，我就觉得还在我理解范围之内。可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也有一些比较老师会说，因为我们的课纲就是固定那样，你要教东西固定就是那样子，所以你缩短时数的话，我们就是教不完，所以你可能晚来上学，那就是晚放学，并不会缩短你在学校的时间等等之类的。后来好像访问到一个，不哪里的校长吧，他就说什么晚一点上课啊，这样晚点上课我们这样时间会跟其他上班族很接近哦，这样会增加那个，不给我提出很离谱的名词，可能例如 什 么社会成本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说这样很挤，就是我就说你是、校长，校长， 校长醒醒， 校长，你电视下面 title打校长呢，你在说什么吗？ 嗯， 就那个发言是离谱至极，你连擦边球要讨论这个议题，你那个我可以接受你边擦得很丑、很歪、很硬凹，你不能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线道上啊，你根本离开那个球场了，我就不知道你在干嘛哎。 这个蛮恐怖的，就这已经变成一个。好，用共犯好像有点太夸张。 但这个问题真的太，的确它太大了。 这个结构好像坚不可破，就觉得，对，我们就是要八点，我们就是要七点五十就要上课， 嗯， 然后我们就是一定要五点放学， 嗯，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学生就要框在学校这么久的时间， 嗯， 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课纲教不完，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定这么多课纲？ 那个你也改不了啊，就是你还要在更多地方去讨论，然后又从那个时间，然后讨论到哦，因为学校里面还有什么自习课啊，还有一些还有欧坤，还有要扫地，然后把因为他们会跟国外的那个时间做比较嘛，然后开始说什么啊，上课时间就是这样啊，课后如果你要缩短，那课后时间就是很重要咯，你自主性要很高 啊， 然后什么的， 是啊是啊， 嗯。就会陷入个圈圈，因为那个背后的， 因为其实 感觉大家就是不相信小孩会乖乖学习啦，就是这样 啊， 不相信他们自动会学得快乐、学得开心，他们会把握时间或干嘛，他们一定都会往坏的地方去，他们就是要被打一下才会前进这样子。 嗯，对，就会觉得我们的孩子都是牛，我们的孩子都一定会在网咖里，我们的孩子都会在线上游戏。 嗯。 不会有培养出自己的兴趣，不可能长大以后投出时速165公里的快速直球，就不可能他们会变成运动选手。 嗯， by the way， 就是父母也不想要孩子成为运动选手， 嗯， 只想要他们成为一个会念书的考试机器。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简短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台湾就是一个双薪家庭、双薪社会，然后我们就哇，这个从教育就要扯到薪资结构，就我们就是赚的少啊， 嗯， 然后就养不起小孩，所以我们就要两个人都去工作，两个人都去工作，就没有人在家顾小孩， 嗯， 没有人顾小孩的话呢，这样子就会说那不行，你学校你要想我们家长就是我们最早要六点才下班欸， 嗯， 我们就算是公务员五点半六点下班，你要至少要把我们孩子拖到那个时候才行吧。对啊，然后就是早上也不能就我们要先送孩子，我们才自己去上班，所以要就是要这么早这样子，所以就变这样。 但他们现在不就是好像召开什么十二月份，哦，还是何时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嗯，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反正就从这个聊，然后新闻开始提到关于小孩书包重量的问题， 嗯，啊， 低年级几公斤，中年级几公斤，高年级几公斤，然后就问那个是委员吗？ 嗯， 背书包上咨询台咯，请问市长，你知道为什么小孩的背包这么重吗？装书吧。 是我看下面的对白就是这样，觉得怎么那么好笑，然后就开始会说，哎，没有啊，那上课我们就这样，他那个课后安亲班，那是他们安亲班，他还要装安亲班的东西，那是安亲班的问题，反正就是 推来推去， 也是推来推去，就也是无解这样， 蛮可怕的，对，但是。真的啊，就是父母的想法不改，然后劳资条件不改，资方条件不改，然后教育制度不改，这全部这是真的是牵在一起的，这没有办法动一个。人家说牵一发动全身，但我们要找到那个最关键的那一根头发，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就是那个头发在哪里，可以把这个全身都动起来那根头发，我们要去找它。 大家还是来听圈圈点点吧。 还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说，如果你希望，对，你希望一天上课几小时就好，然后其他剩下的时间你要去做什么？ 你想干嘛？ 对，然后就打电话进来说，我不知道，就再证实了这样 子，那就很棒。我们就只是很确定了这一点嘛，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干嘛，就这样，就我们不用把他想了，他们其实很想知道他们要干嘛。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这个制度框成，对，已经被框成一个无脑的这个，所以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他不像也许在国外，他们就是从小就是有很大的绿地可以给你玩，他们就是有社区球队就是要参加，不管你的体育好还是不好，你就是要在里面才有朋友，不然就是被排挤的怪咖。对，然后父母也是每一场球赛就会去看，就是会帮你加油什么，然后这是一个家庭很重要核心的一部分什么之类的。但台湾就我们的那个环境好像就不是这个样子嘛。 太严肃了，太严肃了。 0223639955。好，如果今天你可以选择，今天就是整个制度都你定的哦，你可以选择你要几点上学。几点放学呢？화창한 sunny day, 평범한건재미없지특별한비밀을찾아떠나볼까어디로어릴적들어본듯한신비로운미지의세계로 Right now, 시간이없어내손짓따라 follow me너를감추지 Knock knock 네마음속문을얼쩍열어봐봐너만알려줄게이건특급비밀이니까0223639955。如果今天可以让你自己决定你的上课时间的话，还有放学时间的话，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下课呢？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 好， 晚安，你是？ 我是马来西亚的淑恩。 嗨，淑恩。 淑恩怎么今天会打跨海电话？ 我现在在台北。 哦。 嗨。 那淑恩，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吗？ 上课时间。 但淑恩，你已经不是啊，你已经上班族了。 哎，不要这样子。 他也是可以想象一下。 我不是，但是我知道我有。 那你讲讲马来西亚好了，马来西亚那个上课时间。 哎，小学的话是早上七点半。 酷。 跟我们一样，嗯。 到一点半。 哦，一点半就放学 了。 对，一点半回家。但，四五六年级呢，高年级生就一点两点开始有课后补习班， 课后 规定一定要上啊，对， 一定要上， 到下午四点， 两点到四点也还是很早哎，四点就放学，嗯， 好， 然后国中呢？ 国中的话是早上七点半、嗯、到下午一点半， 嗯， 可以回家了。 什么？国中也是？ 反而就高年级要上课，但国中生不用。 不用，国中生一点半回家，你课后要自己去额外补习也可以。 你自己 回去。 我天哪！好难想象啊！ 然后你要回家睡觉也可以。 那高中呢？ 一样。 高 中是他们就是一点半是一个 come 早这样。 就是一点。Yeah.就是早上七点半到一点半，就是这四个小时是大家的上课时间，下午就没事了。 没事。 哎，问题，那有吃午餐吗？ 午餐，早上那段时间十点多有放一次吃午餐。 十？ 怎么这么奇怪啊？ 十点的时候吃一个 brunch。 十点吃午餐，然后吃什么？半个小时。 早午餐。 什么吃？有半个小时的休息吗？ 有，足够你吃一点点东西。 所以十点吃个，哎，真是个早午，就是一个 snack time 哎，就是个点心时间而已。 对。 那 然后，如果家长有特别要求小孩要去上补习班、那才艺课那些，就之后再安排。 嗯。 之后就是家长他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这样。 对。 嗯， 那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只有高年级要多那两个小时，只有国小高年级要多那两个小时啊？ 嗯，因为小学在毕业以前有一个很比较重要式的考试。 嗯， 对，要看你直接升国中一年级，还是要多留一年读预备班。 哦， 嗯，对，所以很多小学的学校会在比这个成绩。 反而他们的升学压力竟然是在国小哎、欸、，Oh my God！ 但你只是要通过那个成绩而已。 对，可是到国中之后，如果你进到一个很棒的学校，什么名校之中那种的，你也还是很辛苦。 嗯嗯嗯。 如果你是进到一般的学校，就好像我一样，就烂这么一。 那名校的辛苦是怎样？名校辛苦就是要上整天了吗？ 也不是一点半下课之后，就会家长会一直安排你很多课后的补习。 那你们的那些补习班不就非常的蓬勃发展？ 对，如果是家长没有去接送的话，一放学通常是小朋友一班同学一起去，什么男女朋友这样子联谊这样子去。 哼哼哼哼。那你们有分华人学校跟马来学校吗？ 也有。 然后也有混合的吗？ 也有 。 嗯， 那淑恩就是问你，就是你一点半放学以后都在干嘛？ 嗯，我小高中的时候，因为下午补习会很想睡觉，我通常是回家睡觉， 嗯、 我没有参加补习。 嗯。 然后我到晚上八点才补晚上的课。 晚上八点。 嗯， 就是晚上的补习班啊，就跟现在台湾一样啊，晚上的补习班、啊。 嗯，对。 那除了你小时候的时候，爸爸妈妈有工作吗？或者有哪一方是可以照顾你的吗？不然中午放学以后你怎么办？ 家有爷爷奶奶。 哦。 家长爸妈都工作。 嗯。 可是我小学是比较辛苦，是四五六年级那三年。 进了精英班，嗯，所以功课压力很大，就是四点下课了，可是我坐校车回到家，比较路途比较远，回到家在六点多，冲个凉吃个饭，八点就要去补习， 嗯， 到晚上十点才回来赶功课，通常会到半夜一两点才可以睡。 这不就是现在大部分正在听轻一点点的国高中生，就是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嗯，就是隔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要坐校车。 嗯嗯嗯嗯。 那因为你家距离真的有点，听起来有点远哎，好远哦。 嗯，对。 好，所以就是中午放学以后，其实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顾你，其实是爷爷奶奶，就是你自己放学回家。 坐校车。 哦，坐校车回家，然后爷爷奶奶在家看你。 对， 然后你要干嘛就去干嘛，然后压力大的小朋友其实就是一直念书跟补习。 对， 然后压力不大的呢，就譬如说帮忙家里煮饭煮面种田扫地或是玩，嗯，这样子 都有。 So ga 感谢你淑恩。 好， 祝你在台湾玩得开心。 好， 晚安咯。 拜拜。 好，拜拜。 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规定你的上下学时间的话，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放学，那放学之后你要做什么呢？当然呢，就是台湾有人说那个，就我们现在就是时数很长或压力很大，你要比更惨的当然有啊，韩国超惨的啊，对啊，或是日本压力也不小，或是压力更大，对岸啊，中国啊， 嗯， 爆，就是那个你可以考上北大，那真的是呜呼，都是学霸等级的，对。但是就是为什么要跟烂比啊？奇怪。 间谍放送。 每个人都是一块拼图，因为相互独特的缺口，才拼成一整个宇宙。成熟与天真的徘徊，长大和不长大的对决。囚禁的翅膀，心总要挣脱，飞往远方。真实的宇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表演工作坊2016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创意总监赖声琛，编导丁乃真，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 王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EDM 神人 DJ Snake。还有小雅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5，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几点上课几点下课的话，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下课，然后下课要做什么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236399555。12:42的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诶，嗨，你好啊。 喂，马克玛丽好。 嗨， 你好，你是？ 我是草鱼。 草鱼。 嗯， 草鱼，草鱼，草鱼几岁啊？什么几年级？ 14岁。 国二啊？ 国三。 国三啊？那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下课？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上课时间就好了。 很棒。 对啊。 现在是几点？7:30。 现在是对7:30啊。 7:30其实是早自习，对不对？ 7:30没有，我们7:30就是上学。 上学第一堂课吗？ 没有，就是连早自习都还没到，一去学校就是打扫。 早上打扫，那打扫到什么时候？ 打扫到就打扫一下，10分钟而已。 嗯，到7:40，然后嘞？ 然后因为现在国三，所以都在考试。 嗯， 然后考大概考到8:15。 7:40考到8:15， 嗯， 35分钟考一张考卷， 考2张， 咦， 好，其实这就是早自习嘛，然后嘞， 嗯，然后就下课上课下课上课，哎，然后 就是再就是8:00， 嗯，再来是就下课5分钟到8:20， 8:20到9:00这样子， 对， 然后9:10到10， 因为我们上课是15分钟。 你们下课有15分钟？ 我们上上，对不起，我说错了，上课45分钟。 啊，45分钟。 对， 8:20到9:05。 嗯， 好让人家烦躁的一个数字哦。 对啊，好不整 数。这堂课上到9:05哦。 但没差，有那个叮咚叮咚那样子，好不好算？然后几点下课啊？你想要几点下课？ 哦，我是觉得早一点放学比较好，就是大概2-3点吧。 所以你们现在是5点放学？ 现在是，有上第8节的话，就是5点。对。 现在早上7:30上学，5点放学。那你希望是2-3点？是2点还是3点呢？ 嗯， 2点跟3点感觉差好多， 不一样， 差超多。 那、就折中2:30。 2:30放学，所以等于是午觉起来，可能上一堂课就放学。 嗯，大概吧，2堂课。 好，2:30放学。那好，那这样早放学的话，草鱼想要做什么？ 做什么？就多看一点书。 你说你宁愿想要就是自由的回家看书这样？ 对啊，因为有时候在学校，也不知道干什么。 嗯， 不然就是，可以做些其他事吧。 你有想做什么？ 就写文章啊。 哦，有创作的时间。 对啊， 看书写文章的草鱼。那好好好，所以草鱼现在还有补习吗？ 我只有补数学。 OK， 所以没有不会什么每天都弄到很晚回家。 是不会。 OK， 但是对，我觉得我这样子念就感觉要念很多了。有一些人要补那补全科的，我就觉得很恐怖。 应该是没有时间念书的吧？对啊， 应该那个都会念不完吧？ 对啊。好的，感谢你，草鱼。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5 ，Hello， 你好。 我是寇文玉。 啊？ 谁？ 喂。 嗨，你是叫什么？ 我 我是薄荷绿。 薄荷绿哦，薄荷绿几年级？ 国二。 也是国二，好，国中，然后几点上课？ 那个七点半到自习。 七点半上学，几点放学？ 四点零五。 哎，比较早哦。 四点零五。 那你希望几点上学呢？ 八点。 你希望八点上学，那几点放学呢？ 四点。 是，哎，其实差不多嘛。你是希望， 你只是想多睡半小时吗？ 对。 嗯。 这就是一个好卑微跟奢侈的愿望。这那、 啊、 那你每天平常几点睡觉？哇，现在要问你这个问题，你平常几点睡觉？ 平常哦， 嗯， 要看那一天心情。 要看心情睡的、哦，也就是没有人会管你睡觉。 我躺下去啊，我爸妈就在外面啊，他们什么时候睡就不干我的事啊。 但是你躺下去，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睡着的意思，是不是？ 对啊。 那你都几点躺下去？ 十点。 嘿嘿，十点就躺下去，怎么这么开心？ 十点，不，你要想十点多躺下去，你已经躺了两个小时又四十七分钟，你现在还醒着，有多痛苦？ 你中间没有不小心睡着吗？ 没有， 你就一直躺着看天花板啊？ 对啊， 好痛苦哦。 那你都会，你就是彻底的放空，还是你有在思考一些什么？ 看心情。 那你稍早的心情呢？ 啊？ 就你刚刚这两个小时你在想什么？或是你在干嘛？ 在放空啊。 你放空了两个小时四十七分钟，然后决定， 然后突然觉得，这个话题有点，我可以加入。 这个话题我可以加入，你就打电话进来了。 嗯。 嗯，也是蛮奇妙的一 个孩子。如果你只是从七点半要到八点，你只是不想要早自习而已嘛。 对啊。 早自习 因为早自习老师拿来训话。 那你可以跟你妈妈说，那你们如果在早自习没有到，就算迟到嘛，就学校的迟到。 嗯， 还是你们班级的迟到， 学校的迟到 啊， 很烦啊，对啊， 因为我以前有同学，他真的是几乎整学期他的早自习没有到过， 嗯， 可是我看他也活得好好的、啊， 嗯， 然后他又很快乐， 可是五次会被记警告，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很烦。那我想说，原本想说，如果只是你们班上自己不准早自习没到，搞不好跟你妈说。那半小时给我，我的人生会快乐非常多。 对啊， 但如果是学校要进行警告，那我也没办法。 QQ， 好，薄荷绿。那你平常你是一个会赖床的人吗？ 会。 好吧，那我希望你可以快点入睡睡着好吗？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深深着迷，当局者迷。何关系？爱长得伤心，灭不了记忆。我输你赢。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新歌，叫做《败将》。那刚刚的薄荷绿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也有一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薄荷绿，但是他跟薄荷绿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想八点上课，然后下午四点下课。他叫玉珍。 我觉得大家想愿意接受上课时间，比我想象中的早很多。 嗯，你自己想要几点上课？ 九点。 九点上课， 因为我觉得十点有点过分。因为十点很快就要吃午餐了，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良心过意不去。 OK， 九点可以。 玛丽想要九点， 然后差不多四点就可以放学了。 四点， 有时候拖一下，我回家刚好看夕阳， 好浪漫哦！我只想到美少女战士而已。 为什么回家看？有的粉红色、橘色的，好漂亮。 但如果夏天的话，你离夕阳还有三个小时哎。 我们有根据夏季跟冬季 调整时间这样子。 我觉得在有太阳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离开，比如说离开公司 是开心的， 对， 是快乐的， 对，是一个好心情。 就当你一出来，就是你白天进去的时候。还是大太阳，就是还是白天。可是一出来的时候是晚上，那个感觉很不好。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对，好像就是我卖命给这个公司， 啊、 或者卖命给这个学校一样。Willie 说，他希望早上八点到十二是早上的课， 嗯， 然后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十二点到两点 这 午休， 这也不错， 再来两点到五点下午的课或课业辅导、社团活动这样子，这是 Willie 想要的， 嗯。

点零一分的青春点点点，欢迎你加入。如果是刚才打开收音机或是飞碟联播网的 APP 的话，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呢，因为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啊，应该说玛丽看到一则新闻，所以想问问大家，还是学生的大家，你想要几点上学，几点放学呢？或是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 你也可以想象一下， 对你，或是你， 你要重返校园。 不是，或者你跟学生是有密切相关，譬如说你就是老师， 嗯， 或是你是家长，就是你的孩子是学生， 嗯， 你可以想想你希望你的孩子，或者你希望你的学生是几点上课，几点下课呢？对，然后那下课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如果你电话打不进来，或者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家说想要九点上课，四点下课，然后接下来去打球运动，傍晚回家洗澡吃饭。 哦，好棒哦。 这个下午的行程呢，就有点像当兵，闲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啦。 等一下，当兵的运动应该不是普通的运动吧？那应该是很高的运动吧？ 没有。如果是闲的时候，在部队在闲的时候。会有，譬如说差不多五点多，的确是让你去打球的时间啊，会有。如果你的单位性质是， 那打球的时候还有学长学弟制嘛？就你不能在学长面前太 应该还好吧？ 啊，我就真的投很准，要不然怎么办？ 啊，少投进几个是不是怎样啊？你会怎样？ 我打球就想要快乐，你问我这样？ 没有啦，没有，打球应该就是单纯的打球这样，然后打完球就一起就是去吃晚餐，吃完晚餐晚上晚自习时间都是自己的， 嗯， 这样子。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 嗨，你是？ 我是赖尿虾， 赖尿虾几年级？ 高三啊， 高三赖尿虾，你想要几点上课？ 我没有啊，我现在上课时间就很幸福啦、 啊。为什么？ 没有，我8:20到12:00啊。 啊，对，因为你的学校是那个， 就是他是职业进修学校啊。 职业进修学校， 但是他拿到的还是高中文凭。 职业进修学校就是高职吗？ 对啊，但是他是上高中的浓缩课程，符合那个98还99课纲吧，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只要上到12:00就下课了。 对啊。 可是你们之后是要去上班，是不是？工作 也可以，但是升那个四季考大学也是可以。 不是，那12:00以后结束以后要干嘛？ 我现在就麻烦啊，我就很想要有一个大愿望，但是它其实只是个小确幸。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想要找一个可以，就是可以1-2点就上班，然后上到可能说晚上6-7点就下班的工作。 嗯， 对啊，可是那是 上半天班。 对啊，可是这很难呐、啊。 对，很难找到半天班哎。 对啊， 找排班制的很难吗？ 服务业排班制， 啊、 只有这种。 服务业排班制，排班制可能都是排4:00以后的班呐、啊。 不一定吧？以前我在无印良品打工，时间就蛮自由的、啊。 是哦。 可以接 我那时候蛮自由的啦。 蛮自由的。 所以要看那个 公司， 有没有刚好是那种从，比如说下午2:00到6:00这4个小时，这应该也可以排一个班吧， 就是五班嘛、 啊、要看、嗯、对有没有五班这样子。 对啊，不知道，我就再找找看哦。 那欸，有这种学校，然后下课以后也不一定要去工作。 对啊，下课以后也不一定要去工作啊。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去念这么辛苦的高职？我都要选这种啊？ 因为念那些学校，他们比较好升学啊。 这个不好升学哦。 这个的话，你要念书就得要靠自己啊。 哦。 因为像我们段考，人家考8科，我们只考4科。 嗯。 然后我们没有上体育，没有上音乐， 嗯， 所以就变成说很多校长就把很多时间都还给我们的这样子。 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啊？这是什么学校啊？ 就是校长为了拯救学校快要倒闭想出来的点子。 你说可以让招生比较多这样子？ 对啊。 好酷哦！ 你把我学校的什么体育、音乐，我想删就删、啊，可以这样？ 对啊，可以啊，因为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啊。 哇哦，哇哦，这真的蛮…… 蛮前卫的啊，这些校长啊，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 对啊，他已经做两任了，他当了10年校长。 所以你现在上学等于是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时间也好，内容也是你要的。 对啊， 只要找到一个完美的打工就完美。 对啊，因为我缺钱。 好，所以那我想知道你的学校，你愿意分享给大家吗？ 就那个啊，就离你们还蛮近的啊，就公馆站的那个南华高中啊。 南华高中，然后是一个私立学校，是不是？ 对啊。 南华，那我们隔壁那个是什么？哦，强树，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强树很严啊。 我知道强树篮球很强。 对啊，我知道 HBL 每年都打进去啊。 对。南华听起来是个佛教学校吗？ 不是，佛教是南华大学。 哦，所以你们跟那个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南华高中，可是又是叫高中，所以你们也不一定是职校。 啊，它其实里面都是职业科，它有多媒体应用科，有观光科，然后还有普通科。 普通科就是高中嘛，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也是上半天，普通科还要 上半天的高中。 神秘的一个学校， 对啊，现在学生有1000多个啊。 那你知道大部分他们下，你就大家下课后都在干嘛吗？ 下课后其实都去上班，像我两个同学就两个好朋友都在当刺青师傅啊。 哦，刺青师， 就是你可以去学你想学的，你可以提早往你有兴趣的去，这样。 对啊。 如果对于一个就是高中课程，我根本不需要指导，其实就是这些我都会的人，真的很棒哎。是不是？ 这个蛮不错的， 不用浪费时间听老师屁话。 那这是适合你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样， 对， 不是去混时间的。 是是是是是是，感谢你赖尿侠。 好， 晚安，拜拜， 拜拜。 0223639955，1:08，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威劝先生。 威劝先生， 我想发表一点点小小的意见， 请说。 就是因为以我地为例子啊，因为他是该考公职的嘛，所以说我有问过他说，你每天读到都快3点来睡觉，为什么你不就是说可以多休息一个小时啊？不要那么晚睡，因为这样子精神好一点，因为你隔天早上7点还要去运动，8点要去补习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如果我多读一个小时，我就赢人家一个小时的读书量了。所以说我认为说，就算今天如果晚一点上课，但是对于真正想要读书的人，他的时间还是晚一个小时睡觉啊。 通常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啊，基本上都不是一个考试很厉害的人才会这样觉得。 我也是不，但是我觉得以台湾，我不知道欧美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以台湾来讲，读书还是比较容易成功啊。所以说你像王建民一样一头就160，或像姚明那么高一样，那当然是可以发展一些第二技能、第三技能。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平凡人的话，我认为其实读书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认真点比较好。 什么比较好？ 他说认真点比较好。 对，而且我觉得不应该一直改啊，就是东改西改，像我们以前早期的联考制度，我觉得那也很公平啊。 好，我觉得、那个、我知道，应该有很多人觉得，就填鸭式很好啦，就联考很好啦，就是过那个，其实那是最公平啊，等等。对，我一直知道有类似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因为除非你今天是你要真的走欧美的情况，要不然你台湾的，当然不能说好的话，但是你今天就是在台湾生活嘛，你没办法改变什么，你就必须要适应这个台湾这个语。 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这就是一个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你已经觉得没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不要跟欧美那边比嘛，我们不要跟那些那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乖乖这个样子。那你就是永远不思进步啊，就永远都不思，你就觉得制度在了，那就我们就是有保存这个制度的必要，就是要穿制服。我们不用问为什么要军歌比赛，不用问为什么，就是这个制度就在，我们就保护它就好啦，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我是这么认为，因为我是觉得说好，因为这么多年来好像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啊。如果说这个制度真的不好的话， 可怕呀。 啊，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意见 了。好的，我听到了，感谢你 WeChat 先生。 好，谢谢， 拜拜。02236399555。 但是就那个人他说什么，假设小孩都念到三点， 是， 然后如果今天是晚一个小时上课，他可能就想说，那我再往后延到四点。但就人的那个体能来说，应该是撑不下去吧。 不是啊，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就会觉得 死撑也要撑下去吗？ 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说， 我觉得超越人的肉体极限欸。 有些人就是会觉得，我现在多念了一分钟，然后你没有念一分钟，我现在就是赢你一分钟，就或是事实上是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那些人，就算 他就算我每天睡12个小时， 我让你三十小时，我躺着都还是赢你这样子。就是世界上也还是有这种人存在啊，他要用这种精神，用这种精神胜利法，觉得 自己鼓励自己，鼓舞自己， 对，是鼓舞自己的方式，用这种精神胜利法，觉得我这样用功就会比较努力，就会比较好成绩。02236399555，嗨， 喂， 嗨， 你好 ，Hello， 你是？ 我是小恩， 嗨，小恩。小恩几年级？ 高二。 高二的小恩，你现在几点上学？ 现在7:30要到校。 然后几点放学？ 5:40。 然后我们学校好晚哦，最后一堂课。 差不多哎、欸，这是我认，对啊，这是我习惯的5:40。好，那你希望几点上学？几点放学？ 9:00上学，4:00放学。 好，9:00、4:00好像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对，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那你四点放学以后你要干嘛？ 跟同学去吃东西， 就每天晚餐都要跟同学一起吃这样， 或是回家睡觉。 四点，那你好，四点回家，你可能5:00到家，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睡到吃晚餐前吧， 可能睡到6-7点，然后吃个晚餐，跟家人一起吃个晚餐。 对， 吃完晚餐之后呢， 再 洗澡去角质咯。 对之类的， 你说保养身体， 或是念一下书吧。对， 好，就蛮悠，就这样感觉起来，就是我做这些事情都很悠闲，就是生活。好，小恩，你现在压力大吗？成绩好吗？ 还可以，压力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但成绩还可以。 对。 好，小恩，希望你继续加油。 好，谢谢， 拜拜， 拜。 台北华山变成妖怪世界咯。 妖怪手表特展12月24日正式登场，开展前购票只要210元，快到年代售票及 iPhone 抢票， 欢迎大家来到妖怪世界。喵， 钢琴美人西村游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演奏会11月21日晚上8点 ATT Showbox，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游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们是 SC 飞天 哎，已经回来了啊！我们不能再讲一些废话了。1:18，02236399555。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放学呢？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你是谁？ 卡住啦。 拉拉呀，你想要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呢？ 我希望我们的家长都不要这么晚来接小孩。嗯，好，我先说，我前几天因为看到一个新闻在讲关于台北市有那个非营利幼儿园他们的托育的那个就是课后托育，他们原本5点半开始收钱，然后现在提前到5点，然后呢就是那个记者一直访问家长啊，家长就很生气啊，觉得很不合理啊，变相涨价，可是其他半小时也才收50几块，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有一个人口音说啊制度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家长工作太晚了，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觉得工作太晚那是老板怎么样没有办法，反正这是一个社会的风气，大家现在都觉得习惯了，我就是要工作这么晚。换那个角度想，你知道新北市现在课后留园他们要上到7点，晚上7点，老师也有家庭啊，我觉得如果今天老师他也没有办法回去照顾小孩，那他自己的小孩跟家长的那个相处时间也变少了，而且大家现在都觉得说好像工作，因为现在都是双薪，妈妈都要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不能抱着觉得没办法，那就我们都不去试着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些小孩越来越晚。我们班有小孩早上啊，因为我们学校是就是有国中，所以呢为了配合国中，我们早上7点半就要开门，就是有小孩在7:20就会坐在教室门口。我们班是小班呢， 幼稚园3岁， 小班他7:20就坐在里面， 他就坐在校门口，然后有时候我们来开门他就跟我们说老师早，我就觉得也太早了。然后早上来你就看到他真的很想睡觉，我早上他先铺棉被让他睡一下，真的睡不饱，然后他就你知道他们就会因为小班真的很需要睡眠，他们就吃午餐吃到睡着，然后你把他叫起来他会大哭，他说我真的想睡觉，我说好吧那我们赶快吃一次，我们快去睡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他们就是大概8:30-9点再来上课就好了，放学时间我倒觉得还好，我就觉得4点5点他们能够回家跟家人一起吃晚餐。对啊，你想想看新北市到7点才下班，那小孩晚餐什么时候吃啊？ 那个7:20就到学校的小孩他都几点被接走啊？ 其实要看人呢，我以前在基隆私立的时候，有些小孩就是很晚来啊，他就配合爸爸妈妈上班时间，爸妈就觉得我9点上班我8:30才送去，然后可是他晚上7点才来接，那个7:30的期间因为他是阿妈带来的啦，所以他也都很早，我也不懂为什么阿妈那么早带来，因为 阿妈早上睡不着。阿妈4点就起来，好像好不容易撑到7点 啊，赶快忙赶紧来赶来哦。 我其实觉得阿妈可能很想让他来学校，因为他就有点皮，阿妈很想摆脱他，然后7:30赶快送去给老师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问我说哎，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回答不出来，我觉得就像前面你们在讲的，我觉得大家就是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今天如果我两点就可以放学，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嗯， 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在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哪怕你只是把这些幼稚园小朋友他们放学了，你就带他们出去走一走，去跑一跑，去公园玩一玩，我就觉得都值得，比坐在教室里面就是啊，当然我的课也是设计很丰富，我也是很希望他们教室里面上课。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而且因为我之前有跟一个我们学校的主任啊，他的小孩是才上小一，然后他就在讨，就讲说他在跟老师讨论，老师在讲的就是定义小朋友好不好都是在成绩上面。 嗯， 可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小孩他的优点在成绩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嗯， 那你就好像你定一个标准给一只猴子，然后让他比赛说谁比较会飞， 嗯， 那你永远看不到他厉害的地方，他永远就是那个被人家觉得说他就是都做不好的那个人。 嗯， 那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让他们多一点时间，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他来说他可以找到他喜欢的事，然后他也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他才可以一个真的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光芒散出来。对，我今年家长会我就花很多时间跟家长沟通这件事，因为家长还是一直在跟我讲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数学那个数字，你什么时候开始教加法， 嗯， 拜托这群小孩连吃饭饭粒掉满地，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今天饭粒掉满地然后满口英文很好，我觉得算了吧，就是，对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工作可以不要这么忙，真的多花一点小时间，然后跟老板我觉得需要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因为小孩他的就这样子他就长大了， 嗯， 你没有陪到就没有了。对啊，嗯， 卡庄，你听起来好累哦。 啊，还好啦，想毕竟到这个时候了，我就一听到我是十二点多想要睡了，就听到你在讲这个，我想一定要打进来，然后就打了很久，我就躺着这样打电话。 好哦，感谢拉拉老师， 谢谢，拜拜，晚安， 拜拜。对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你遇到了那个老板，然后就要你一直加班，正常的人或是我们朋友之间，我们就说你要跟老板讲啊， 要跟你自己讲啊。 对，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就在那个，其实我 们怎么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7:20坐在校门口的那个小班 可爱的小孩子， 小班小孩。 对，可是就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又会害怕说，我如果真的跟老板说，哦，老板我没有办法加班，我要去接我的小孩了，我不能让他这么晚。 嗯， 然后你又很害怕是不是我就 工作不保。 对啊，这真的很麻烦。为什么要放郭品超的变化球？不是鼓励大家去打棒球，是像我星期五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看到郭品超。 真的假的？ 对啊，你喜欢郭品超？ 他演斗鱼的时候很帅， 欸，他还是很帅啊，依旧帅气。 我觉得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嘞，台湾戏剧， 对，很久没有看到他，欸，对。然后他跟四个朋友一起在聊天。 嗯， 我跟你爱过、恨过、哭过、笑过、哭过，没想过要放手。 02-236-3995，1:24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欸，对，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几点上课的话，几点下课的话，你想要几点上课，几点下课呢 ？Hello， 你好。喂。 电话球。嗨。 喂，马克，马志彤。 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的芭 拉。芭拉哦。 嗯。 芭拉，你电话好小声哦。 真的吗？这样子有大声一点吗？ 嗯， 芭拉几岁啊？几年级啊？ 我在大一。 大一哦，所以你才刚脱离那个要很早上学上课那个啊，就早八、早六、早八自动翘课时代开始 了。有早六这种东西哦？ 有啊， 咦， 高尔夫球课。 就是我刚听到前面几位听众讲习惯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感触的。 嗯， 就是我因为我刚脱离那个就是 高中 的时段，然后我国中的上课时间是7:30， 嗯， 然后我们有第九节课要考试到6:00， 嗯， 然后高中也是就是早上7:30到校，然后上课到5:00，然后再晚自习到9:30， 嗯。 然后可是就是习惯了，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就不会有那种很厌恶感觉，才觉得有一点开心。 嗯嗯嗯。 可是就是再去回想的话，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早上九点上课，然后可能三点半放学，因为就是每个老师一直说你们要找时间去运动，可是上课上那么晚根本没时间运动。 嗯嗯。 嗯，如果可以的话，三点半放学就可以去运动，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嗯哼， 你要做什么运动？ 哦，我喜欢打网球。 哇！哇！ 很少学校里面有那个网球场哎。 嗯，好棒哦，好厉害哦，好棒哦。好，感谢你巴拉。晚安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哇，打网球好酷哦。 你是不是打过网球啊？ 对啊，是啊，但就决定放弃了。 你会发球吗？ 会啊，发得不好而已啊。对啊，就是你要学习一项技能，我现在真的就觉得你要学习一项技能，你要嘛你就承诺你自己， 嗯， 你好好的学它， 嗯， 不然就干脆不要开始。 所以你现在开始学习你的日文之路。 但是上个礼拜我又完全没有碰，我对不起，我错了。 我那天看到一个东西，想说要不要我们来报名一下。 什么？ 就是我看到，就不是漫才少爷来台湾吗？ 笑我干嘛？我们要报名日本漫才哦？ 不是，他们要长期留在台湾发展。 我知道啊，其中一个是我朋友。 哦，真的假的？ 对啊，之前烤肉认识的。 他们在征求跟他们语言交换的人。 哦、嗯，好啊。 好像是公司帮他们征的，所以是透过公司帮他们。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自己，我有跟他聊过这件事情。 嗯， 他说口巴鲁呢，很苦恼呢。 为什么？ 因为每个语言交换就说，嘿。你是什么国民怎么吐槽搞笑艺人啊？嗯、他说，那怎么会来台湾的话，就每个人都要重新讲一次，每天都讲一样的话，他觉得好烦，他觉得好烦， 他根本还来不及练习， 他就是啊、哦，又来了， 这 样就、哦、又要讲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跟他？既然他都是你朋友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有在征求这件事情啊，他只是跟我讲说， 还是公司弄出来的噱头。 他有在跟我讲说，公司有帮他安排员交换，但是他每天都在，大家都问一样的问题。 而且他有说什么感谢大 家， 感谢大家什么，他们漫才少年的中文进步了非常神速这样子。他们现在中文真的不错。 他们中文，他就是很努力的在练习啊， 嗯、 就尽量都用中文讲话。 嗯。 报名啊，报名啊！ 所以我那天半夜看到，一直到现在都忘记报名。就像对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来来来，看着唱片员为人弹吉他。撕心裂肺，唱尽辛酸苦涩，你的心却早已被内定了。用情绪唱不是罪，罪的是你不以为。 睡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首张专辑同名推荐，我不要再比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我的朋友，2016 Open 小将年度巨献《爱的魔法》音乐舞台剧，由 Open 家族、儿童新偶像吴若瑄、Ella、大学生了没嗨咖联手打造。即日起 ，iBON 开始购票，台北 Legacy 10月21到23，欢迎大家一起大声说爱哦！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中爱电影 UFO 1:32，0223639955，怎么了？ 今天都忘记做运动了。 对啊，我也是哎。哈，还是我们现在开始科学七分钟，好久没有听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我现在可能撑不过科学七分钟哎。 你觉得太累是不是？ 大家有想要科学七分钟吗？ 你说 right now， 再接一两通再科学七分钟好了。 好 ，Hello， 哎。嗨，你好。 喂。 嗨嗨，你是？ 嗨，我是台北的小杰。 小杰，小杰多大？ 是高三。 是高三啦、啊。那你也7:30到学校吗？ 嗯，可是有时候会不小心迟到。 那几点放学？ 5:10。 那你希望几点上学？几点放学？ 上学时间就一样7:30，我觉得很好， 很好。哇， 可是如果是放学的话，会想要早一点放学，大概3:30或4:00。 3:30，其实如果从7:30然后到5:00放学，这样是10个小时。我这次没算错吧？这样是10个小时待在学校、欸。 7:00到5:00，10个小时。 对啊，真的蛮久的。 嗯，因为高三都有那个辅导课啊，对啊，可是我其实觉得高三如果这样还好，但是如果是高一高二的话，我觉得大概3:30左右就可以放学了，因为就是还没到要冲刺的时候，他们可以趁这些还有时间的时候去做很多事情，练社团，然后或者是他们自己有就是要练体育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去。不然其实就是在学校也有很多课的，很多课是大家可能没兴趣上、不想上的，几乎班上2/3的人都在睡觉的。就觉得你与其趴在那边睡觉，不如你去打球还比较好。对啊。 对啊， 所以你是一个你是一个睡眠时间蛮短就可以睡饱的人吗？ 也不算，是该起床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起床。 你现在是纠结在为什么他会赖床，可是还是愿意7:30上课？ 而且他还说7:30很棒。 因为就我们学校是公立的，就没有管那么严，然后就是。学校是用记点方式来记迟到的，然后一个月有8点，然后大家可能都会， 所以一个月有8次迟到的机会，这样。 对，然后你8次迟到之后才会就是做爱校服务，爱校服务也没有到很沉重，对对对，大概1-2个小时可以结束，而且是在假日。对，然后大家就像之前就会常常有。8点才来学校啊，然后就算他7:30之前早就已经到学校，他还是不愿踏进去。 这么叛逆， 很多很多这种， 所以可能到45分、50分，或者是第一节课之后，全班才到齐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很不好啊。 嗯， 因为他们觉得在学校浪费他们时间，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事，但是就是不想 不爽进来。 对啊，我觉得如果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事的人，就还是要跟着学校的步调啊。 反正你都不知道了。 对。有另外的同学，他是国中的时候都不上学。 嗯。 但是他不上学，因为他觉得学校对他没有用。他喜欢美容美发，所以他国二的时候几乎都不来学校。他也有告诉导师，他就专心去学美发，去当他的学徒。然后去年好像听说他也考上了设计师什么的。 哇，那很早就当上设计师嘞。 嗯， 对啊，美容美发不是就是拼，就是你入行的早。对啊，对啊。 对，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对啊，就是。重点好像那个时间好像最后好像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学到什么吧。 对啊， 因为对啊，不然的话大家都在睡觉，老师讲的再辛苦也没有人听进去。那一个小时也是就是浪费了。 感谢你小杰。 不会，拜拜。 晚安，拜拜。好的，我们今天都没有接到那个。其实会不会有人觉得，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学校待的时间太少了，就我想要比如说早上6点半就到 校。我觉得要真的。 我要6点半到校，然后我想要晚上9点半才有，我就是热爱学校。 没有。 学校就是我的家。 没有 这种人。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没有这种人。 那我们来科学七分钟。 怎么这么突然？我还没站起来欸。 一开始是我自己， 这不是我自己吗？ 对啊，加油加油！ 非常非常简单，但是真的是这么做。你看，歌是不是有点有名的？看你们跳的好开心啊！啊，变成红色的场了。洗洗手，运动，晚上又可以多运动了。4 3 2 1准备 跟 空气哦！ 我是。 哎，有点慌张。每一次呢，我说空气一样那么简单，因为是靠在墙壁上。但每一次哥都呛我说：“我运动不倒嘛，空气也累，空气真的很累吗？”但是如果像进阶的以后越来越强，你可以像哥一样，做一个真正的空气感觉。好的，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见脱口秀。晚一点可以上传脸书，一点没有忘记要敲。带动大门隔壁吹预备，一下二上，

再度重返科学七分钟，看你气喘吁吁的，好像跟当年的风光不太一样，是喘到说不出话来吗？ 哎、欸、Hi-Niz 真的是不行哎、欸、Hi-Niz 好累哦。 你以前还说科学七分钟，我现在做完全不喘，一点 feel 都没有啊，我就不需要做了。 哎、欸、你没有继续做的话就会变喘，这件事情就是要持续的，好可怕哦。 哎、欸、之前说因为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不愿意持续的也是你，现在说不持续就会喘的人也是你。 真的就是，就算你觉得那时候做到没什么感觉，但你其实就是要 不进则退， 对，你其实就是要往上挑战难度更高的，而不是说啊这个没用就不做了。 嗯， 这样你就会退化到原本就是，因为我觉得做到 Hi-Niz 的时候最后那几个我真的跑得超级慢、欸、 有最后五下来就是非常非常缓慢。 对啊，就是我脑子还是想要快，但是没有办法， 腿抬不起来了， 身体跟不上自己的脑袋，太可怕了。我觉得魔鬼就是 Hi-Niz， 我的魔鬼。 你有因此要想要重拾每天科学七分钟吗？ 反正没什么人 call in， 我想应该可以吧。 好， 就是冬天大家来做个运动，可是现在不好是主控冷气到底什么时候修啊？ 不会啊，你都可以做热瑜伽了，为什么不能在那边做科学七分钟？ 闷欸。 还好啦，都要回家了。 好，1:48，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喘息的马克， 我是玛丽。 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